些就是像李雅推荐的这种小众一点的， 没错， 有一些冒险精神和突破，就是自己就是真正自己去走才能发现乐趣的一些景点。我觉得可能他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可能会改变我今后的行程。 我觉得因为我们两个都有李雅的微信了嘛，看他的朋友圈，我说我今天看他的朋友圈，他就是那种我一直想成为但是做不到的女生，很酷，对吧？我相信你也有这种感觉。李雅是一定不会在朋友圈分享一些很著名的景点，比如说十一他在西湖边发一个朋友圈，我觉得那不是他的风格。所以说就是我们以后多跟他学一学，然后把李雅的这种旅游的历险和风格多在节目里跟我们喜欢旅游的朋友们一起说说。我们不单是今天跟着李雅去冒险，我们就把李雅这种冒险的精神通过我们能够一直在节目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旅游，喜欢上冒险。当然我们交友是最主要的。 对对对，我们最后还是要公布一下李雅的联系方式，微博、微信。 以前因为以前学服装设计嘛，然后最开始特别喜欢李困，所以然后就特别直接简单粗暴的，然后就是微信号就是 Lydia Love MCQ MCQ Lydia Love MCQ， 可以搜索。 如果大家喜欢迪亚的话，也通过这种微信平台的方式与他取得联系。当然以后迪亚小姐姐还会来到我们节目中，不仅分享她的冒险经历和服装设计的经历，当然还有一些她生活中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包含艺术氛围的一些事情。 这是个有故事的女同学。 没错没错，分享时期都分享不完啊！希望迪亚下次有时间还是能够继续来到播客里，分享你们共同分享你的生活经历，好不好？好，那么我们也是持续锁定我们的 FM 98.2，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美丽华丹街，我们明天再见，拜拜各位， 拜拜。 吃一张火纸，是啥是啥，写上的。